很想告诉你，谢谢你过去带给我的美好。人生挫折不少，你的声音给我很多依靠，听你谈未来，听你大声笑，很想唤醒你，现在就陪我去山山绕绕。你是我的宝，每一直为你感动骄傲，即使梦想再累再煎熬，你仍然紧紧抓牢，真心的执着绝不放掉。你是我的宝，只为你感动骄傲，外面的世界再多纷扰，你依旧把单纯拥抱，生命的旋律越唱越高。今晚听我轻轻唱，我想给你窗，准备和你迎接每天的太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天气冷暖多变化，安全出行总无忧。

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，舒雅的第六感。 在流行面前，戴佩妮有传唱度十分高的歌曲，也有个性十足的歌曲，但是戴佩妮也许把握不住一个度，就是如何做到一个流行的自我。其实我反倒愿意戴佩妮全新的做自己的纯粹音乐，那种只属于自己 solo 表现的歌曲。这首《吹逼逼》在 MV 当中有部分的敏感词被消音了，如果说你听过整首的原曲的话，你会发现这首歌非常的解恨。好的，欢迎你进入今天舒雅的第六感，我是你的好朋友舒雅，继续来听方大同《妹妹》。 十八七年，让我想起小时候的时候的事情，有很多话好说，有好多值得说，但这一首是特别写给我的表妹。当年她大概一岁，我才五岁，还不知道她是谁。妈妈说那是你的表妹，我说 OK。 是我的妹妹， 多可爱的妹妹。你有很高的地位，妈妈，你是我的妹妹，多美丽的 是宝贝。时候真的很快乐，我一直最拿手的就是 Dota 下山，就算是多云天，就算是暴雨天，如果有他陪着我，就好像变了晴天。但也已过了几年，我们隔几年见一面，但什么都弄几年，又是七岁长大的，是我的美。 这首《妹妹》算是方大同的成名曲，所以呢也自然会出现在排行的前面，歌词也比较的口语化和日常化。现在再来听到这首歌曲，你会发现这样轻快又强劲的风格已经不太被他常用了。继续的歌来自蔡健雅《达尔文》。

坚挺不着，想不成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只狗，一杯酒一夜，一下子变老，爱怎么能消失掉。床底下书桌上，是从人行道向前不断的奔跑，痛追来了甩不掉。我听见海浪的声音，站在城市的最中央，我想起眼泪的决心，你说愿意的那天起，后来怎么消失去，再也没有任何音讯，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。 黄品源演唱的《海浪》，有着一种非常浓的城市孤寂感。这首歌的歌词描写着现代都会人对于感情、生活目标的犹豫和不安，和海浪是毫无干系的歌词，却借着海浪的摇摆不定和大海的高深莫测，带出了都会人的内心世界。继续要为您放送到的这首歌曲呢，是一首翻唱的歌曲，但是却非常的深入人心。而这首歌曲不论是原唱版本还是翻唱版本都非常的经典，邀请您来听到的就是来自江美琪演唱的《最美》。

草，我悠悠轻柔。 来自徐小凤的问情，北京时间的8:22，如果您现在正在行驶在开车上班的路上的话，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因为今天早晨的风沙哇真的是有点太恐怖了。早晨醒来整个天都是黄的，比昨天的沙尘暴感觉要更严重一点哈。能不能来关注一下今天空气污染严重，那空气质量指数呢又是爆表了，最高温度是21度，最低温度是11度，所以提醒您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啊，注意做好防护措施。好了，和你去吹风，我是香帆，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沙宝亮，不爱的练习。 人面和桃花相映如彩霞，十七八丈八尺玉碗就中华，古老的泥巴，江鱼的远大， 谁曾留意山腰的太行人家，千年的成长，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穿梭往来燕山下。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三海并作几州，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吻着冰雪不屈的美花。起身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造物是似水繁华，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发。 曾经与那提悬鸟身上的神话，而寂静变成地动乾坤的国家，连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染，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，成长战旗代替了祖母篱笆，歌舞升平变成了金戈铁马，听台风严丝记住后基本殿下，但是大浪淘沙乱世再来称霸。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三海并作几州，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吻着冰雪不屈的美花。 燕山下 是谁祸福栖身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造物是似水繁华。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发， 五千里以后用怎样能完出发，沿着长城去寻找美丽的神话，是当地人看尽中原满是风沙，一应坚持在现当年壮丽图画，从山谷到河沿着就是我的家，被烟草地发现香都是一座下，黄金带山青风白雪千金是马，才感情原来这故事妙笔生花。山下 是谁祸福栖身将几人下，水河畔造物是似水繁华，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发，是谁祸福栖身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造物是似水繁华，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发。 花中的琵琶，丝竹的喧哗，重新的外楼变得铿锵铁马，千年的成长，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穿梭往来燕山下。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，曾愉快一试何妨，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，谁共你一般思想，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，似编织心中的幻想，一人有一个梦想，两人热爱渐迷惘，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，一人变心会受伤，两人愿意没惆怅，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，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 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五一盛大开幕， 亲子互动、探秘恐龙山、自驾畅游、穿越动物王国，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爸妈，咱们出发吧！ 我行我素，全新 BMW 一系运动轿车现已瞩目登场。源自 M 风格的空气动力学设计，配合 B 系列涡轮增压发动机，释放鲜明运动个性。搭载 BMW 互联驾驶与 BMW 云端互联，精彩同行，潮流自作主张。建议零售价20.48万元起，即刻购车，更享月供低至888元金融方案。详情致电北京汇宝行0105993555。年轻就要释放，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。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，凡959听友进店试驾，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。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，试驾专线8030-8588。 今天是5月5号，立夏。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，表示孟夏时节的正式开始，更是太阳到达黄经45度时交立夏节气。斗指东南，巍巍立夏，万物之子皆长大，故名立夏也。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想和你去吹吹风，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太适合。 迎着风，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。 FM 959，江帆和你去吹风， 吹吹风。 北京时间8:33，欢迎回到今天的江帆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，问候大家早上好。那么我们这时段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路面上的路况信息。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8:30更新显示，目前路面上行驶相对缓慢的是，我们首先来看高速路方面，京港高速西向东，从西五环路到城内街有1.5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；京城高速北向南，湖光桥附近有0.7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；京藏高速北向南，从石板房南路辅路到军民团结路有1.9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；京沪高速北向南，18里店桥附近有0.7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。京开高速南向北，从新荣北大街到京良路有0.6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。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，东三环南路南向北，从分钟寺桥到垂杨柳东里有2.8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。东二环南向北，从龙潭东路到建国门南大街有4.5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。西土城路北向南，从金门桥到西直门北大街有1.5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。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，从西土城路到二环有1.8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。西四环北路北向南，从北四环西路到定慧桥有4.7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。普通道路方面，宣武门外大街南向北，从罗马市大街到宣武门东大街有1.1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。田村路西向东，从西四环北路辅路附近有0.7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。东三环中路辅路南向北，从百足湾路到建国路有0.8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玲珑路西向东，从蓝电厂南路到北洼路有0.5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西直门南大街北向南，从西直门桥到车公庄大街有0.6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今天路面上风沙颇多，所以提醒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小心。同时，如果一定要经过以上我们所说的拥堵路段的话，也注意及时的避开拥堵。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克勤，《爱不释手》。 人人也会

和你去吹风。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呢，是来自杜德伟和苏慧伦《爱你让我勇敢》。我觉得这一句词来形容娱乐圈当中很多模范夫妇都不为过哈、啊。比如说，就像张宇和萧十一郎，萧十一郎一直愿意甘愿做张宇背后的那个女人，为张宇写词。那张宇的大部分的歌曲的词曲，作词部分都是由萧十一郎来填词的。那这一首《男人的好》，我觉得应该也是表达了十一郎对张宇的那一份独特的爱吧。好了，北京时间8:41，这里是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，我们继续来听好歌。 我想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，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一个比自寻苦恼。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，即使他努力向你去，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。你看不到现在那一天一地裂缩越小，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。我想男人的好，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其实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，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我想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让他一了百了，你应该对自己好。

吹吹风，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，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。 FM 九五九，江帆和你去吹风， 吹吹风。 和你去吹风，欢迎回来。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罗大佑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这首歌曲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，它有很多很多的个版本，有男人的版本，也有女人的版本。那你像同样是男歌手，我个人也其实很偏爱罗大佑包括林志炫，因为这两个人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。林志炫的歌声非常的高亢嘹亮，而罗大佑的版本里面呢，可能会更多的能够听到一点点那种故事的韵味在里面。好了，我们北京时间8:55，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路况信息。我们来看一下北京今天早晨长时间拥堵的道路有，首先第一是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，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连续拥堵117分钟，拥堵距离1公里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京藏高速北向南，从石板房南路辅路到居民团结路连续拥堵107分钟，拥堵距离1.9公里，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。菜市口大街南向北，从南横东街到宣武门外大街连续拥堵103分钟，拥堵距离0.6公里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西直门桥北向南，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连续拥堵102分钟，拥堵距离0.9公里，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。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，从西土城路到德胜门西大街连续拥堵100分钟，拥堵距离1.4公里，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。那以上的这些路段呢，也算是北京地区堵车的长点儿了，所以咱们如果要从以上路段经过的朋友们啊，一定要提前注意查好交通数据，注意避开拥堵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和你去吹风其实到这里也基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我是江帆，那周五了，首先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，同时再次的啰嗦一句以及嘱咐一句，外面的沙尘天气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咱们出门一定要注意戴好口罩，那么做好防护措施，同时呢今天啊就不要洗车了，洗了也不干净。好了，开个玩笑哈，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别忘了寂寞，你散步，你角落，你也 穿一流也该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里也把个夜有成片，别知道我爱你像一年一年的神奇永不变，难道 我说我怎么了，会不会太快，未来第一天的状态。